屋檐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屋檐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事里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屋檐独上西楼，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。